好，咁我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梗要你等你开心 未？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偏容易成果， 仲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啫， 即刻饮得住啦！祝 过嚟，祝过嚟。 开心，因为将军翻嚟啦！ 四面受敌，八面压力。我是厄拉一周主持傲将军，你听紧嘅系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啦，欢迎翻嚟咧，即系今个礼拜嘅今日讲故仔吓，系两个礼拜个 break 之前嘅最后一集。 嗯， 今日真系冇乜状态吓，唉，放完个假攰到我趴喺度， 嗯， 咁啊，所以有啲嘢咧，即系可能讲到一嚿嚿咧，就唔好见怪。咁啊，讲一个市先，上半节我哋讲个市先。 哇，跌得， 因为今日就跌咗 四嚿几， 差唔多五百。 系啦， 差唔多五百。 咁啊， 点解咧？ 有个消息嘅就， 哎呀，嗰个消息仲要见流嘅。 哇，即系连我妈都问我，即系 咪好多人响我机啦，话俾我听啦，跟住我系咁睇新闻，晒死咗好多人，知佢琴日喺个世界，但唔见嗰个人， 系啊，咁唔系即系呢个情况令我谂起沙士咧，板蓝根大家要抢啊！ 你知唔知边度传出嚟嘅呢个消息？ 我唔知啊， 日本 传出嚟， 日本传出嚟， 哦 ，OK， 通常呢啲系北韩传出嚟嘅， 系啦。 但今次就係日本個傳出， 咁啊今日跌485點啦， 唔關佢事，唔關呢件事。 恆指啊收24,700啦，咁 唔關事嘅。 傳咩就係傳第幾個啊？一個、兩個、三個，當第三代啦，唔好煩啦，都唔係第四代啦。江澤民啦，江澤民就話佢今日就過咗山。 江澤民 謠傳江澤民 代 第二代啊， 鄧小平到佢噶啦。 咁 你唔計毛泽东啦，改革第二代 ，OK， 改革第二代啦 ，OK， 咁你明白我点数啦？ 系咯， 咁所以就即系市场啦，就谣传江泽民就过身。咁我妈今朝早10:05就 send 咗 WhatsApp 俾我，系咪香咗？咁我望一望之后，我话 冇人敢答， 我咁样 报纸紧，唔系 我 咁样 follow， 我咁样答我话。可能啦，但我要瞓觉啊，香咗又点啊？咁我就 系啦，个问题就香咗又点咧？即系其实影响已经不大啦。咁当然，你一个打贪个题目里边咧，就即系你可以好多话题，即系话香咗咁佢下边啲马咁俾人嚼噶咯噃。 咁即系上海帮大佬冇咗，咁啊下边就冇晒噶咯噃，随时。 咁嗰啲。即係已經被人周咗嗰啲，可能又出翻嚟嘅咯噃。咁你點諗都得。 又或者被人周咗嗰啲，可能已經人間蒸發咯，又得。 係啦，可能就知道佢會走翻出嚟，因為佢死咗，咁所以就蒸發咗佢。你點諗都得嘅。 係啦， 咁呢啲電影劇情嚟嘅。 冇錯啦。 所以你冇得諗 ，A 股就其實就冇乜特別大嘅反應。A 股啲人講都唔敢講。 哦，咁內 地都唔敢， 內地就一定唔會太過提。 你哋見到香港啲報紙啊，或者係啲新聞啊，都唔敢提。就算係話係依個傳聞都唔敢提啦。 係啦，上證就收23.18，就跌8點。OK， 啊講一講啦，我哋錄音時間星期三下晝5:40嘅。 我都話我都嗡地啦。 係啦， 報時我都唔記得咗添。 咁啊，今日成個市況就第一樣嘢啦，中移動就跌穿100啦，跌咗2.6啦。 點解啊？ 哇！呢、這個要問你喎、 啊、，iPhone 6啊嘛， 哦、 ，iPhone 6應該對佢好嘅，點解又要跌啊 ？iPhone 6跌啦，對佢好。 iPhone 多樣嘢賣嘅，對佢好噶。 未攞 跌， 未攞到貨啩？ 遲啊，遲啲啊嘛。 嗯， 即係佢唔係全球首批。 嗯， 咁啲人就話 冇吸引力。 唔係，啲人就話第一就係、是、你冇全球首批，即係冇啦。係 啦，咁你個科技就 或者你唔係全球首批嘅話，啲人就唔會喺中移動嗰度買啦，唔、 嗯、 會喺聯通嗰度買啦，咁樣咁、嗯嗯、個個買曬水貨，咁你就冇人買㗎啦啲機。咁、 嗯、 第二樣嘢就係話 你冇首批，即係冇啦。 係啦。 冇嘅原因就係中國政府可能係要扶持國產機，就唔俾你入嚟啦。 嗯。 咁你點噏都得。咁但係呢個過程係會有嘅，因為即係你啲咁嘅新手機、新嘅科技產品大陸裏面呢，你係要攞嗰個嘅銷售許可證嘅。 嗯。 咁你個產品未出。咁你真係未攞到嘅。 係啦。 咁所以中移動都話呢，唔係冇。 遲啲。 遲啲。 嗯。 但係呢個遲啲呢又確實係令人即係好突兀。點解呢？因為中移動上個禮拜上兩個禮拜出咗 poster。 嗯。 就寫住個六字。 嗯。 就咩啲六字咩奪勢。 嗯。 奪唔知乜鬼嘢啦，即係總之有個六字就 iPhone 6啦，即係意思就 iPhone 6啦，咁又話有強勢啊，又奪勢啊，咁樣好鬼巴閉咁樣。但係琴日呢佢就改咗個 poster， 就冇咗個六字。 係啦。 咁有人話你冇咗個六字即係冇 iPhone 6啦。咁中國電信就上個禮拜直頭已經改咗添啦。上個禮拜直頭將 個六字。 唔係將個係六字定 iPhone 個字呢直頭係 抹甩咗佢， 又唔系抹甩，即系打咗格仔咁样啦。 哦， 打格仔咁样，即系话喂，你即系冇啦，你讲都冇用嘅。咁大家就话喂，中移动佢哋冇 iPhone 6买，咁啊，所以中移动咁啊借势踩一脚嘅。 嗯。 咁但系就埋问题不大啦，对中移动。 问题不大。 即系问题不大。咁我谂佢一定有得买。 嗯。 因为你 5 嗰阵时已经开始有得买噶啦嘛。 系啦。 咁你冇理由 6 嗰阵时会停咗嘅。 嗯。 咁同埋就你話要遲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計兩個禮拜嘅前後，咁會唔會啲水貨衝曬入去，冇人向中移動買機啊？ 唔會， 咁又唔會嘅。 喂，大佬啊，水貨供應唔到13億人嘅人口市場啊！第一 啦。 第二嘅係 你知唔知水貨而家咩價？ 好似謠傳。 你 iPhone 6 2800人民幣。 28888 添啊，去到 OK， 即系呢啲系咪冇成交过嘅？ 咁一定冇成交啦， 系啦，未有日机嘅。 有成交嗰部就系 L 字头嗰部嘢啦。 系啦，就冇成交，不过就比较感觉就系话，喂，点都炒得起，咁所以你话水货一定有得做嘅，香港头一个礼拜 系唔止啊，我觉得唔止头一个礼拜，我都几写包单。去讲啦，直至玩到去感恩节前啦， 系 直至玩到去感恩节前。 但系嗱， 点解咧？因为香港咧过嗱订五同五 S 咧系试过咁嘅情况，就系咧佢会喺苹果 Apple Shop 度卖，喺香港呢一边卖完之后咧，其实因为每日都有个限量嘅 ，OK， 咁咧大致上佢出货系点咧？就系、是、话东南亚咧佢。按一個 quota 去出嘅，咁賣曬之後咧，就會有個麻煩嘅情況，就係、是、會斷咗六個禮拜嘅，因為佢就係睇第二樣嘢就係、是，睇翻個市場個情況，因為其實啲貨就喺度嘅，已經整好咗嘅，但係喺個 packing 咧，佢 packaging 上咧，佢就會等咗第一批去咗先，先會 pack 第二批再咁樣運，咁所以會有個 gap 位嘅。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就算內地可以兩個禮拜後，即係推出咗真係公開發售之後兩個禮拜，你可以上機上台買機嘅情況買到嘅情況之下都好。都唔会有太多嘅货源喺一个正常嘅渠道买到。 即係都仲有机外营销啦。 係啦，咁所以嘅就係话即係呢个系一个继炒股票之后另外一个几好赚钱嘅机会嚟嘅。 係㗎，如果你话28000，哇你啲人为 mark 价啦， 唔好话28000 啦， 哎、 你唔好话28000啦，12000 啦， 系你都几千蚊嘅。 系啊， 咁所以如果你话大陆系迟两个礼拜嘅话咧，真系嗰啲水货咧开心到爆。 补充少少啦，中移动个情况咧，可以听翻上星期一股啦，嬉笑去分析个中移动啦，因为其实佢都讲咗，佢嗰集好详细地解释咗营改真嘅问题。咁但系咧、啊，其实我哋最后做嗰大约十分钟嘅时候咧，嗰个节目嘅时候亦都讲咗，其实成集嘅节目咧，我哋系冇提过个铁塔公司嗰件事嘅。究竟铁塔公司往后最后令到三大电信商可以悭到几多钱，而从而推高佢个盈利增长咧？这个我哋系相信系帮佢悭到钱嘅，亦都会呢个就系另外嘅一个爆发点，令到佢个增长位，从而推动个股价。咁所以就即系中移动嗰个可以听翻个嬉笑成个节目啦，上个礼拜嗰、那个。 嗱，咁你讲 iPhone 6啦，阿丁我问你啊。你惊唔惊打贪先？ 嗯， 超 又唔敢送 iPhone 6嘅喎，你諗下今年月餅都舐晒嘢嘅喎，貴價月餅。 咁、那個問題係嗰件事純陽嘛，第一，第二嘅係 iPhone 6嗰個情況我唔覺得係關乎於打貪嘅問題。 唔係喎，以前 iPhone 真係買幾廿台真係送禮喎，而家唔敢喎、 啊。但係個個都會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嚟啊嘛。 你唔敢拎出嚟咯？你哇，姐你有 iPhone 6嘅，肯定係貪污啦咁樣。 你 OK 驚唔驚先？ Okay, 你係官你咪驚咯，但係翻翻轉頭，你平民百姓都要追部 iPhone 6啦，就算係假都好，我答你。你而家翻翻，你而家翻翻內地，你會睇，即係喺內地食飯，你都會睇到嘅。基本上差唔多，有十個，有八個人或者八個半人。都係揸住部 Fire S， 仲要係金色嘅。 嗰啲舊啊嘛，幾千蚊啊嘛。 唔係啊， 嗰啲舊嘅未打貪嘅年代嘛。 真係唔會嘅。OK， 送禮佳品，送禮佳品嘅意思係咩咧？我哋喺香港呢邊，香港呢邊我已經有朋友講啦，送俾女朋友啦，送俾老婆啦， 六千幾蚊喎。聖誕節六千，即係香港出機，而家好似出咗價啦，六八八八啦。 我問你啊，姚川啊，你換機，你換？你 at least 摆低都要摆五千蚊啦， 唔使，你清部两 Lofo 千零蚊啫，咪啫。 你呢部咩嚟噶？ 之前我部 Sony， 我计埋嗰啲相机积分，我千二蚊噶咋 ？OK OK OK， 因为佢系本来四千几蚊，因为旧 model 嚟嘅，出咗成年，然后先买咧，咁佢就清货啦，减价三千几蚊。 嗯。 跟住就 你有信用卡， 信用卡積翻，咁咪又減咗千幾蚊。 我哋牛哥四千幾蚊，我哋都知道佢大致上幾多人工，佢都照買部 Sony 啦，係咪先？ 咁牛哥點同啫？牛哥個人工嗰啲啫，但係佢面嗰陣底嗰陣好厚噶嘛，牛哥係嘛？ 咁你諗下阿馮總咪又係 Sony， 部機咪又係三千幾四千蚊，基本上入場費你而家要買一部手機，大家覺得係值得㗎啦，就係四千蚊樓上。蘋果個標價有個因為商標。关系六千零蚊湿湿碎啦，圣诞礼物咪送俾人咯。 咁系，如果苹果你出只 iPhone 六系三千零蚊就出事噶啦。 系啦， 咁你觉得我屌我冇理由三 千零蚊买噶 啦。所以我又 翻翻转头咁讲，我唔担心成件事嘅系嗰、那个苹果 iPhone 六嗰个销售嘅过程 爆。 而第二样嘢， 定爆。 而第二样嘢喺内地。大家都瘋傳緊一樣嘢啦，就係幾時可以買到嘅 iPhone 6啦？呢個又要講翻內地。 淘寶買咯，淘寶有啊，淘寶啊 ，L 字頭。 唔係淘寶真係有 iPhone 嘅，你揾下淘寶就係有 iPhone。你買唔買都另一回事。 嗰部係八嚟嘅 咧。你唔好理啦，總之你可以淘寶 iPhone 翻嚟、，iPhone 6翻嚟。 哦。 你唔好理係堅定流啊，幾時 六啊？ 你唔好理，總之你係淘寶有個價俾你啦。咁你咪用呢個 reference 價做個炒價咯。 係。 大家都會用呢個 reference 價，你最多咪打個八折。 唔係，同埋喺個 所謂嘅二萬幾蚊打個八折。 唔係，同埋喺個手機市場嚟講咧，即係你話平價市場，頭先姚川講得啱嘅 ，Lenovo 啦或者小米啦，可能大家都會覺得。系二千零蚊买部机玩下冇所谓，但系去到你话即系大家想拣贵啲嘅时候咧，始终我同你都会知道 Samsung 系真系太没落得太紧要啦，唔保值系 最终系收皮啊！ 你都识讲啦，唔即系呢句说话啦，唔保值亦都系一个原因。至少而家 Fire S OK 揸住部十六 G 出去买嘅话，到今日你攞去先弹埋，仍然可以收到三千五。 系啊， 咁所以喂，如果從一個純粹嘅咁樣角度去睇，我出部蘋果，我當喺街外買好啦，就俾你買到六千幾蚊啦。我當翻走三千二計，我其實三千零蚊出部新嘅蘋果喎。 好多人蘋果就係一個優勢咯， 幾開心 啊 ！market 咯， 冇錯啦，所以 係冇其他手機可以取代到。 所以就係、是、即我覺得冇問題，唔擔心。 iPhone 6冇問題啫，唔使擔心。即表啊，仲多人有興趣啊 ！iWatch。 我有 三千几蚊，靓嘅只表。 唔系我咁样睇啫，Samsung 行先噶嘛。 即系你睇下 iPhone 嗰只表，系靓过 Samsung 嗰只，何止一百倍啊！真系 fashion 嚟噶。 系。 而家个问题就系好多人都问个问题，即系冇未出嘅，未知个答案嘅。就系我买净系买只表三千零蚊，我行 iPhone 5得唔得咧？我唔知。系啦。咁但系你可以上口上嚟啫，只。标啊，其实仲有价，仲有市场。咁系好两极嘅。琴日发布会出咗嚟之后，喺美国嗰边，第一极咧，即差嗰极咧，就话咧，你都冇新嘢。 你都係咁嘅啫喎，電話咁梗係真係咁講，電話都係咁噶啦。 係， 你想佢點啫個電話？飛機咁飛上天咩？ 掃跑咩？ 唔係咯，即係佢話即係冇乜特別新嘢，係個 mon 有個好似話諗咩藍鑽石 mon 咁樣咁樣，同埋咩防塵咩咩咩力感樣乜嘢啦，即係好似冇乜新嘢啦。 係啦。 咁啊，即係人話喂你。阿乔布斯真係死咗都弹返生喎，你淨係出到咁嘅 iPhone 6, 咁一边係咁樣諗法、另一边就話喂唔係喎，今次好掂喎、因为佢嗰个上下嗰个 iPhone 6有两层㗎嘛，撐太远啦，那个 configuration, 撐太远，因为哇你逼啲人谷上去六千几嗰隻贵机喎，好成功喎，咁两边啦，咁但係即係理得佢啦，苹果琴日跌到趴咗喺度，咁係 ok 嘅，买得到美国股票嘅，买啲苹果博下佢嗰个大陆嗰个销售啦。咁但係即係股票市场嚟讲 concern 一样嘢啫，苹果 iPhone 6出咗嚟之后对中国市场嗰个嘅手機市場的震盪性會有幾大嘅啫？第一，即係會唔會啲人劈曬你啲平價機，走曬去到對到去到 iPhone 6咧？有冇啲人會劈曬啲中檔機四千零蚊嗰啲轉曬去 iPhone 6咧？即係會唔會令到啲低檔機因為 iPhone 6出咗嚟，而假設 iPhone 6係好旺場嘅，呢啲低檔機變成一個？点讲啊？中低档机咧，即好简单。如果市场接受到六千零，你唔好计好穷嗰班啦、你唔好计好穷嗰班、如果市场接受到六千零蚊一部 iPhone 6时，而系身份象征，哇 ，fashion 嘅象征吓。咁、有啲一千蚊嘅机，只要我系咁以抄下部 iPhone 6，其实唔易抄嘅手机，好简单。你话蓝钻石 mon。鬼知咩？你整到蓝蓝地都各系噶啦，系咪？反正你蓝钻石 mon 大陆香港啲人都贴块纸 mon 纸落去噶啦。 系 嗱、个意义就在于咧，就系、譬如我本来做开一千蚊嘅机，我系咁以搞我部机，搞到好似 iPhone 6时嗰啲 configuration， 我卖千五蚊，我系多咗50%。我多咗50% profit margin 喎、 啊。係 啊。呢樣嘢係好傻嘅事嚟㗎喎。 係啊。 係咪先。咁假設嗰個冒牌或者係山寨版嗰個成本又唔係特別地貴咁樣咁計啦。咁、會唔會令到即係成個中國嗰個嘅低檔手機市場突然之間砰一聲跳格呢，呢樣嘢係好多人會關注。 嗱我自己嘅。 因為呢樣嘢先至係個投資機會嚟嘅。 我自己睇法啦，就係、第一中檔機個價錢即係 around 大約2500蚊到4000蚊人仔不等呢個市場啦，嚟緊會 collapse 㗎啦，因為始終出咗部 iPhone 6嘅問題。咁每一次其實都係就係、當 iPhone 6出嘅時候嘅話咧，呢啲價錢亞灣有咩品牌咧？例如 Samsung 啦，例如 Sony 啦 ，OK， 甚至內地人比較接受得差啲嘅 HTC 咁計啦，咁呢啲都會即係隨之而嚟買個意欲會少咗好多噶啦。 佢哋個定位就難啲咯。 係啦，反而就係耀尊頭先所講嗰低檔機市場，包括 Lenovo 出嘅可能1000到1200蚊人仔啊，又或者係。小米呢一扎，始终有佢嗰、那个价值喺度，因为内地人都有个情况啦，就系、唔单止一部手机， 系啦， 系两部手机，一部系攞出嚟晒嘅， 摆喺打出一部打入， 摆喺个台度嘅，一部系爱嚟当系即系。操用啊，襟用啊，唔见咗跌咗落厕所啊，拎嚟保命啊，掉人啊，劈友啊，都冇问题。 投资机会咧，其实唔喺 Apple 嗰度，而系啲低档手机嗰度。 咁系咪代表？ 所以低档手机咧，对于啲手机零件股咧，即系可能系一个好大嘅机会嘅。 咁 点解咧？你系低档嗰个啊？喂，我系咁以抢零件翻嚟，抢到将我旧嘢冚到似个 iPhone 6，我卖多500蚊，1000蚊变1500蚊，好数啊！系嘛，数到不得了啊！咁所以啲手机零件咧。我諗呢大家攞到部 iPhone 6出嚟呢成架山寨廠呢即刻去溫呢啲手機零件呢可能會搶爆都唔定 㗎。 真係會搶爆㗎。咁其他嗰啲唔係叫做山寨，即係或者叫自己唔係山寨嗰啲譬如小米嗰啲呢佢會將嗰啲低檔機呢推價上去㗎。 即係可能 推到幾舊咯。 如果你想買喺1000蚊樓下買手機嘅話咧，喺大陸咧，盡快買啦，可能會冇噶啦。 係啦， 因為 iPhone 6就將成個手機嗰個檔次咧，嗰、那個售價檔次咧係跳咗一層。當然個 assumption 就係國內人接受 iPhone 6先啦。 哇、哦，一定、 啊、即係如果國內 iPhone 6賣唔出嘅咁啊，乜都唔使講。 我都幾捨包，但係一定接受。 一定得嘅，我太耐啦 ，iPhone 6。 係啊， 咁啊，所以就嗱，你第留意住啲手機零件嗰啲啦。 好啊，繼續講。 手機零件嗰啲嚇，嗰啲會啲單會搶爆嘅、因為唔夠嘅、 喂，另外問下耀尊啦，今日跌市除咗只除咗只中移動之外，咁啊，仲有隻都跌得犀利嘅。 騰訊啊， 港交所啊。 港交所唔算跌得犀利咯，佢、上次跌到落去170蚊，都系嗰日嗰日个市都系跌咗两日夹埋跌咗500-600点咁上下，今日都未见到，今日都176，因为之前夹高咗、如果今日跌一下同你跌到172蚊咧就爽啦，即刻冲埋去唔使理嘅，咁另一只就腾讯啦， 系啦， 啊因为阿里巴巴上市就嗰、那个招股价比预期低。咁大家擔心就哇，原來哇美國嗰啲人唔係睇得咁值錢㗎，咁樣有兩睇呢啲觀點角度啦。咁你 IPO 低，你可以話益街坊嘅啫，跟住炒爆咗咪一樣可以拉上去。咁所以騰訊即係我又唔覺得個市會好死嘅，回咗落嚟，譬如係24,600啊，或者24,400啲位啊，一定會見到兩個好幾大嘅支持喺度。咁即係始終嚟緊都仲有四中全會同埋呢個嘅滬港通效應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個市又會有機會會炒翻嚟嘅。咁呢啲大藍籌咧，即係中移動啊，問水啲，因為都升咗好多。譬如騰訊啊，或者港交所嗰啲咧，我覺得低位都可以借佢一鑊嘅。澳門股啊唔使講啦，澳門股今日阿四姨太出嚟講嘢都出咗事添，佢講嘢。 咩事啊？ 有啲人問佢就話：嚟緊嗰個嘅博彩收益佢點睇？咁佢話即係佢暗示咗啦，都唔會好得去邊㗎啦。咁、跟住有好多大行啊，紛紛就哇係咁嚼落去啦，話高峰期過咗啦，咁樣 break back 咁嘅嘢。咁所以今日只880啊、澳博啊、金沙啊散曬。即銀河穿埋55蚊嘅，都幾弱雞下嘅，咁所以就係呢啲股就唔好掂啦。你搏反彈，你搏返啲傳統反彈股好過啦，係咪先？即係騰訊加港交所夠你玩㗎啦，即係最多咪輸錢，係咪好簡單啫？ 喂，內銀呢？ 內銀我覺得真係好兩睇，唉，啲國營銀行啊，就好似唔係好爭氣咁樣。上個禮拜都講啦，本撇，阿公话定向，咁我咪定向咯。阿公话叫我做农业贷款多啲，咁咪做农业贷款多啲咯。咁反为就系啲商业银行咧，咗个灵活性同个弹性就高啲，因为佢唔需要个跟贴个国策。国策有啲着数俾佢哋嘅，即系包括你农业贷款做多啲咧，你做人个贷款嗰个 book 咧就可以扩大啦咁样。咁佢自己計數嘅啫嘛，我做農業貸款個孖展低啲，個息差低啲嘅，係我做咗咁上一份量咧，阿公啊俾我擴大個 book， 咁我自己計啫嘛，擴大個 book 賺得翻嚟嘅錢，如果補貼唔到我增加咗個農業貸款嗰個息差嗰個收窄嘅話，咁我咪唔攞呢個津貼咯。我做鬼晒商業貸款咯，我唔做農業貸款咯，其實條數去計，所以個靈活性喺度，但係國營銀行就絕對唔得啦。你要做定向貸款嘅，咁我一定要定向過去嗰邊噶嘛。咁你見到啲內銀大內銀咧，直頭停咗喺度唔識喐。啲反為啲商業銀行就好似激啲咁樣咯。 但係商業銀行老實講，交行我又唔係太中意，即係 我都唔中意我做 呢間。跟住 民生咯， 民生啊， 唔係你一落到商業銀行，間間都唔中意噶啦。講真，邊間即係我淨係得即係招商銀行啫嘛。 但係最慘招行食咗嗰嚿當日食廖創興啊 ，P book 太緊要。 咁冇辦法㗎，你邊有間一間銀行會內銀啦、啊？無論你大與細，邊有一間會 clean sheet 俾你睇嘅啫？係咪？你梗有啲荊棘滿途噶，即係你點過自己關啫嘛？講真係咪？咁你民生銀行近排都炒得好犀利㗎，上個禮拜都好激㗎炒得。咁你話民生銀行 fundamentally 係咪 好好咧，咁啊一定唔好噶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冇办法，你落注一定要落喺嗰啲嗰度噶嘛，系嘛？你因为你大内银有啲注码走咗出嚟啊嘛，一落翻落去，即审完咁样，一审落去都系嗰几只嘅啫嘛，吓、其实冇好唔齐全噶国内银行股，咁、但系冇办法啦，呢样嘢就系咁样，吓咁啊嗱，讲翻几个 number 先啦，即系即系3303啦，咁而家第一节就系完，3303啦，咁就点讲好咧？哎呀，有啲又唔讲得，有啲就要可以讲得，唉，真系越嚟越难讲。咁啊，唔升唔跌喺三蚊呢个位嘅，咁啊，即照嗰个 pattern 个股啦，就应该系有啲人收紧货嘅，要照个 pattern。咁啊，收个货嘅原因，照个股仔个 storyline 落去啊，梗系做咗啲 wall show。咁有啲人有兴趣，不过你又唔可以即系踢高个价噶，系嘛？你啱做完 wall show 叫我买，啊，我觉得几好，你又踢咗上去，咁唔于你不合嘅。咁啊，所以就上个礼拜，我唔知系咪巧合啦。咁、那个大股东咧就减持咗好少，几百万嘅啫。咁啊，呢个其实怎讲啦，可能一个信号，即系话喂大家后边嗰班嚟，唔好搞咁激啊个股价。我减持紧，那个信号就系话俾你听啦，唔好升住。点解咧？我哋自己谂下啦。可能有人想买喺啲位嗰度吓，咁、你自己谂啦吓。咁啊。嗱呢度又唔系好讲得嘅，我尽量讲下啦。就俄罗斯嗰 part 咧，嗰个 order 咧，其实国内开始有人踢紧料出嚟噶啦。 系， 有人喺我 Facebook 嗰度 post 咗出嚟，我费鬼事回应啦，我唔敢回应啊。就话嗰个 order 嗰个额咧，就我唔记得30几亿人民币嘅，虽不中亦不远矣噶啦。系啦，应该系 over 三字头嘅，但系四字边咁样啦，四字边咁样，虽不中亦不远矣。咁啊，国内喺度踢紧呢啲消息出嚟。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咧，喺个 wall show 里边咧，我哋假设佢做紧 wall show， 我系个基金经理，我咁讲会好啲，我系个基金经理，3303个面前 wall show， 佢 full story 讲晒俾我听啦，佢会咁，系佢嗰个俄罗斯嗰边咧，其实嗰个额咧咁多，个孖展大概几多，分几多年入账，对个盈利会产生啲咁咩嘅变化 ？OK， 我心里有数啦，条数我计到晒啦。但系我系个基金经理会话一样嘢就系、喂，你而家落去，你而家成个项目落咗喺个凤来巨图嗰度，凤来巨图你唔系揸晒，喂，点解你唔谂？揸重啲逢来巨图呢，揸重啲逢来巨图，你条数趴返落去即3303嗰度，咪大啲咪 happy 啲囉。咁老 ,ok, 咁个逢来即巨图个老细都会感觉，喂，本来有部分系我自己㗎喎。係咪我唔记得30%-40%啦，喺上市公司有其他嗰啲系我㗎嘛。咁嗰单雕咁大，我得到条计到条数出嚟，咦，我发觉咦我揸住多啲。我自己个荷包胀啲嘅，我做乜要掉落去个上市公司嗰度咧？冇就好正常都会咁谂。咁但系我作为个基金经理嚟讲，我梗系要撩啲生意翻嚟噶嘛，系咪？咁你话乜鬼嘢都揸住吓，个价你又要晾住而家，咁我食谷种啊？咁我又好正常咁同佢讲，喂，不如你试下踢高个股价。踢高个股价，我唔知啦，4蚊又好，4.5又好，5蚊又好，6蚊又好啦，是但啦。你踢高个股价，跟住咧，你抽一次终极一抽。其实个终极一抽，如果抽嘅话咧，其实应该都唔位数，唔系好多嘅啫。吓、系抽咗佢觉得佢个荷包够满、够肥，咁就停手噶啦。终极一抽，咁但系个前提就系话，喂，我不如我帮你踢高个价，你抽。抽完之后咧，你将嗰嚿钱咧去增持个逢来巨图。跟住條數可以計啦，你增持逢來巨圖，譬如30%去到70%，70%或者去到全部，咁你成條俄羅斯嗰條數咪打曬落上市公司嗰度咯，係咪？咁所以會唔會有機會佢踢高個價去抽多次水呢？我係基金經理，我會咁 sell 佢啦，咁佢係老細嘅，我相信我會 sell 到佢啦，因為確實係吸引㗎嘛，你無端端袋幾億落袋喎，係咪先？咁、我话你会问啦，咁、个时间性系几多啊？系几耐啊？会唔会有排倾噶？咁我估啦，10月到啦，呢、个机会都即系呢个时间上系几 reasonable 嘅，十、月咁啊、过埋个 國慶， 係咯，放下假。 Wow Show 又叫做大大細細嘅都做到差唔多。 嗯， 國慶放埋假之後，咁、試下搞咯，係、嘛？你又幫我踢上去啦，係嘛？咁我作為一個大型嘅美國出名嘅基金經理，嚇、舊邊間公司亦都係話享負盛名嘅，咁、我又信你踢得上嘅、就算你踢唔上我都冇壞噶。總之我三蚊我晾住呢個位，有其他人入緊，咁、我會咁諗咯，嚇、咁至於就你中意揸繼續揸嚇，咁、可能係十月嘅事啦 ，OK 嚇、咁你話喂唔好搏啦，咁樣咪唔好搏咯，咁樣隨便你啦嚇。咁、至於隻船仔就嗱，我喺 Facebook 咁講啦，所有關於船仔嘅 comment 或者係覺得講到似層層係好似真嘅話咧，你咪鬼理佢，一定係吹嘅。OK。船仔而家個情況去到點樣我都話咗，上個禮拜都講咗，係一個鐵幕拉甩封咗鏈鏈㗎喇，冇人會知道裏面而家嗰個談判去到邊度嘅。 可觀要求冚牌， 係冚咗牌，兼且唔知幾時會開牌，係啦，咁你話博唔博一個，你已經冇得問呢個問題，因為停咗牌㗎嘛，你唔博都焗住博㗎啦。但你可以，我可以 offer 你啦，五折我同你收你啲貨都得。 個 咦？唔好五折啦。唉，咁殘忍，九毫子就同你收貨啦。 我都想喎、 過三一個收 貨。我都想喎、 我同你收返，我搵人同你收返晒啲貨絕對冇問題。 係啦，我都想。 咁、即係點樣呢，而家冇人知嘅。而家冇人知，可能傾到反晒台打晒膠唔知。可能傾到揸晒爬嘩笑笑口唔知。總之街裏面傳緊啲乜嘢你睇下算啦。唔好太上心，唔好太認真啦 ,ok。另外有咩股啊，哇！嗰只阿大师都讲咗只贝沙湾啊，432啊，确实有啲奇怪喎。吓、撩下撩下又撩翻上4.2，我谂住啖气过咗，应该回翻落4蚊啦。啊，今日逆市爬额，所以又爬翻上4.2，真系奇怪。 我想讲嘅系讲咗就算啦，唔好再提啦。 唔系啊，佢今日唔系咁样逆市升咧，我话唔想提嘅。 咁你都讲啦，阿大师讲过嘛。 系咯， 咁禮拜唔講噶嘛？ 咁我又唔信係會咁鬼大威力啦。 咁個問題係第一，我隻嘢冇乜，其實冇乜成交噶，本身 係啊，冇乜成 交少噶，即係老實講 ，around 4蚊啫嘛。 係啊， 有個假設我啦嚇，我啦嚇，我買一球落去，咁都係400萬，即係買100萬股都係4球啫嘛，四球已經喐咗上去啦， 喐咗，咪係咯，你咁樣衝四球，梗係喐咗啦。 咁你400。即係你四球嘢，你喺個股票市場度簡直係即係先即係散紙都唔係啦。咁但係呢隻就唔同嘛，少少又喐到嘛。你明唔明啊？ 我又覺得有冇咁神奇啊？因為後面冇人， 大家都 hold 住4蚊個價，甚至你諗， 但係你點解你做乜衝咗上去啫？你咪等一齊坐喺度等4蚊咯。 3.98，邊個手快撳入去就搏到嘅。 即係我唔知，就我覺得即係越講越奇怪啫。即係點解突然之間今日會抽翻上去嘅咧？係咪因為大師嘅威力？咁我唔知係咪大師嘅威力啦。我唔敢亂咁估計啦。因為今日成交就係六球幾股嘅啫。 咪 係 咯。 嚇！咁你一球懟落去啊，梗係有喐啦。你跑馬一樣嘅啫。 係咯。 嚇！你99倍飛，你懟一球落去，佢即刻變咗80倍啦。 我講話一球一即係四球嘢，懟兩球嘢都已經喐到啦。講 得你實得，黐線啦真係。 所以 得啦， 唔好即係。 但係咪真係有人啊？大師講完之後懟兩球落去啊？ 我 friend 問我買唔買咯？早幾日你諗下啦。 佢真係懟咗兩球落去，咁過癮。 咁我唔知係咪佢懟兩球。 佢過嚟想嚟揸個牌啊，大佬啊！ 咁我唔知佢係咪懟兩球落去啦，但係佢話 買。咁我同阿大師夾啲冇成交啲，得翻啲萬幾千嗰啲啊，等佢衝落去咁咪搶翻去10格8格啊，大佬真係。咁我唔知啦，咁啊就係我覺得呢隻嘢真係奇奇怪怪。啊，嗰一下衝咗上去之後來翻嚟，我諗住佢無以為繼，冇消息。啊，碌翻落4蚊樓下可以試一試，今日彈翻上去真係吹漲啫。 咁啊，最後講多隻啦，講埋只巴士。巴士又喺今日逆市上升嘅，大佬， 佢跌咗好多， 系 佢逢真呢个 早嗰几日跌咗好多， 呢啲位都有啲支持嘅，吓咁啊冇办法噶啦，因为而家你知俄罗斯系野火人物啦，吓咁佢乌克兰嗰边其实已经系出咗事噶啦，不过西方传媒唔会报嘅，系咪吓咁啊，所以就其实又唔关事嘅，你个乌克兰嗰边同佢而家海参崴嗰边真系实在争109,000里啊，大佬吓咁啊，但系。 呢啲嘢加埋個澳門股而家弱勢，對佢一定會有影響嘅。 嗯， 係啊。咁至於日本賭牌咧，唔使問我，好多人都問我日本賭牌點，我都唔知點啊。因為我都唔，我除咗睇蒲澤直樹之外咧，半澤直樹啊，嗰出咩啊？ 半澤直樹。 半澤直樹之外咧，我鬼知日本個政治環境係點咩？佢啲國會係點樣組成？我唔知噶嘛。 蒲澤直樹可能係另外一啲戲嚟嘅。 蒲澤直樹係 monster 個啦，畫古仔一個啦， 係啊， 同埋21世紀少年啦，我有睇嘅日本都好嘢嘅，21世紀好嘢，本來好嘢，但係畫畫爛咗啦。 係啊， 本來個 concept 個 story 個 concept 幾得意嘅。 我中意 monster 都係嗰句。 其實 monster 好有背景嘅。 不如下一節講啦。 唔係，神秘之夜好似有講過嘅。但唔係台長個何故講嘅。好似係嘅。Monster 係有好多背景嘅，因為佢牽涉到好多納粹同埋人類改造啊呢啲咁嘅東西嘅嚇。 冇錯。 咁唔關事嘅，同呢個節目係完全無關。我哋冇改造過。咁所以就冇得等一等囉。反正個市其實都冇乜勢藝嘅。其實個市冇乜勢危，你唔係中移動啊、港交所個班啊，其實個市升跌同你真係冇乜關。 唔係，我會咁樣最後補充少少啦，或者睇下姚專認唔認同啦。就係雖然我哋頭先講話個消息，即係個消息個意思係即係江澤民去世謠傳個消息，咁今日借勢又跌咗400多點落嚟啦。我覺得啊，即係喺25,200到24,600呢啲位上面呢，可能即係呢個禮拜呢，你會發覺有多一轉喺度嘅，即係因為呢個消息嘅關係。 唔知啊，呢個消息點樣再傳出嚟，或者被 confirm， 係你估唔到。 係估唔到啊。 可能央視晏晝新聞影佢出嚟買 iPhone 都得㗎。 咁跟住就上咗去啦。 咁你係唔知㗎。 咁然之後就到跟住嘅就係北韓又傳個喂其實已經釘咗啦，跟住就發覺有張相。 晏晝央視出嚟見到佢走去排隊買 iPhone 6。嘩冇事喎。 嗰時 跟住夜晚新聞聯播話佢買完 iPhone 6開心就死咗都得㗎。 係啦。 咁你冇得估㗎。 唔係所以我就係話呢就係、是、即因為呢個消息嘅關係咧，淡友有少少惡翻啊，即係喺某一啲嘅高位上，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啊，即係做棋子嗰一扎嘅時間。 係啊， 反而呢個係要提一提嘅，即係你去到厭意，你諗住做咧，我覺得係避一避就避啦，喺呢啲咁嘅情況。咁、啊、所以就即係因為有個咁 futurey 嘅消息啊，咁隨時可以真係玩你一兩個禮拜，借一口又殺翻你300-400點，亦得。咁所以就要 我覺得江澤民冇當年鄧小平咁影響咁大，因為始終個權力分佈已經係隔代啦，嚇咁啊，同埋即係嗰個即係、就是、中國政治而家即係非常之開明同埋民主啦。 鄧小平嗰個係因為真係喺炒得興合合，差唔多 散貨嗰下。因為 鄧小平 死嗰陣時候，對於江澤民個政權都仲有好大影響力。 嗯、 但係而家江澤民，假如佢真係不幸先由。佢對於而家嗰個胡溫啊，唔係胡溫死啦，習李嗰個影響力係冇鄧小平當年咁影咁犀利啊嘛。因為當年鄧小平死嗰陣時候，佢係孭住咗八九民運嗰個影響力落到去中央政府個權力核心嗰度啊嘛。因為八九民運之後，八九民運嗰陣時候鄧小平已經退咗落嚟咧，基本上。咁但係俾人踢爆咗，其實俾美國佬踢爆咗，其實佢後面都係幕後操。策劃嘅人，咁、但係而家一般嚟講係唔會相信習李幕後嘅人係江澤民啊嘛， 係 嚇、啊，有人話曾慶紅都仲似添，係咪嚇？咁所以就我啊個反為覺得個影響力就冇咁大，同埋中國政府亦都喺個股市嘅層面上邊就唔想，如果健康發展嘅話，佢都唔想將嗰個嘅影響力係啲前領導人嘅死訊對個股市有咁大影響力咯，佢一定喺個股市裏面維穩得好犀利。嗱、上個禮拜我講得啱啦 ，A 股係唔跌得穿2,200，砰一陣抽咗上去啦。 係啊， 係咪？咁所以你見到 A 股其實有個任務係一定要抽上去嘅，咁、所以即係基於呢個原因，我覺得今日跌400多點咧，都係夾硬踩落嚟嘅啫。 嗯， 如果你滬港通行咗出嚟，咁、那個 A 股冇乜事嘅話，港股升翻絕對唔出奇的。 嗯，係啊， 下節繼續。 好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